情，拥抱浪漫时刻。 I love you, Ditto。 当你偶尔迷茫，感觉不到快乐。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当你为了梦想，准备放手一搏。一首歌曲唤醒一部电影的记忆，一部电影在跳动的音符中铭刻。月影流声， 欢迎回来，这里是月影流声，我是于月。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介绍的就是电影当中形形色色的工作者们，他们的职业呢，有的可能很平凡，有的可能很小众，但是正是这些劳动者，我们一起共同构成了我们生活的社会环境。下面要为你介绍的这部影片叫做《编舟记》，是一部日本电影，讲述了在一家出版社的词典编辑部里，在完成词典大渡海编辑工作当中发生的故事。那这部影片为什么叫做《编舟记》呢？这个编呢就是编排的编，舟呢就是这个龙舟的舟。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那就是因为啊，在浩瀚的词语海洋，正是这些词典编辑们用漫长的时间编制了一艘驶向文学、知识、文明的小船。影片的插曲轻松活泼，和整部电影的安静祥和氛围相得益彰。